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吴宇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嗯，立冬到了、对吧，今天是这个特殊的日子，立冬 有什么讲究啊？ 立冬立冬来呀，立冬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上学的时候身边好像是有那些朋友叫什么 立冬啊， 啊对啊， 对吧，有什么什么立冬张立冬什么的、 啊、 是不是，有没有， 有有有、 这讲究了吧， 是是，又算什么讲究。 而且你看刚才 我说的讲究是吃什么， 吃饺子呀， 是立冬吃饺子吗？ 立冬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吗、 哎、 你看看、 啊、 哎呀，吃饺子还有说吃这个涮羊肉的吗？ 啊、 对， 就吃点热乎的。 对，按照其实按照这个气象学的角度来说哈，就是咱们这个冬天的开始呢是按照这个温度啊，是5天10度以下就算这个冬季了。但是呢、按照咱们这个节气来说呢，从今天开始就进入这个冬季了、对吧，一进入冬季 我觉得有一种很强烈的仪式感。 对，而且呢就是一进入冬季之后，这不是万物收藏了吗？都该休息的休息了，对吧，咱们也开始可以猫冬了啊。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其实是最这个难熬的一段时间了，暖气没来，对吧，家里边你看，但是室外这温度啊也不算高了，哎，所以说在家里边呢这个躺下之后，其实一进被窝的时候挺难受的，但是进去之后就不想出来， 对， 是不 是？ 今天一块来说一说吧，一句话形容一下您冬天早上起床的状态啊，说这个早上起这怎么能才把自己从被窝里拽起来、自己拽起来啊、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们首先来说资讯吧，那既然呢开头提到冬天了，今天又是立冬， 对， 所以呢我们也特别说一些和立冬有关的资讯啊、那么今天的下午1:38，这个是正式立冬的一个时间点。那么立冬表示冬季开始，万物收藏，规避寒冷。还有呢就是冷空气的活动开始越来越频繁了，明显降温之后呢又会转晴，然后来一个寒暖交替。还有就是有一句老话说了，立冬补冬补嘴空， 嘿， 就是要北方讲究吃饺子，那么南方呢讲究的是吃鸡鸭鱼肉，还有就是气候干燥嘛，所以要注意提醒您皮肤的保湿了。再有就是建议坚持体育锻炼，能够提高人体的这个抗寒能力。所以呢今天也是一个，为什么说有仪式感呢、就是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和秋天做一个告别。 没错、没错啊，这个用一个仪式感然后跟秋天告别。 是， 咱首先呢那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立冬这俩字儿吧， 科普一下。 立啊，就是立起来啊，见时也嘛。太阳经呢也是太阳达到了黄经225度，为农历24节气当中的第19个，立冬。这个我国古代呢时候呢，民间也这个习惯以立冬为冬季的开始，其实现在也是。现在大家一说到立冬也是说这个马上啊冬季就开始了， 是， 对吧，啊从今天开始这个就变成冬季了，对吧，该收白菜收白菜了，该出是不是 该储藏大白菜储藏大白菜了。这个说到冬天，刚刚这个吴主播也说到了万物收藏嘛，那么这个冬季作物呢全部收晒完毕、也要收藏入库了。 对， 动物们呢也开始要自己藏起来准备冬眠。所以万物收藏规避寒冷是有讲究的。 对没错。再来看看那个3日寒4日暖啊，这怎么说法呢？立冬之后啊，这个冷空气活动呢开始频繁了，每次冷空气到来都呢，都会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温、大风和雨雪的天气，而后呢又转晴，并逐渐的转暖回升，形成了3日寒4日暖、寒暖交替的天气变化。 哎，还是给我们就是人体一个适应的过程哈。 对，但是呢，其实这个之前也有这种说法，说叫什么立冬晴啊，一冬零，也有这种说法。 这一冬零讲究的是说温度是暖和点呢，还是说寒冷一点？ 冷啊，说那个是冰凌子的那个零。一冬零，所以说这个立冬这天，但凡是晴天，这个一冬天就特别冷，而且这到春天的时候还容易出现倒春寒的这种现象。 要这么说的话，看今天天气好像是， 这今年冬天应该是还比较。 不好意思了、 不好意思了说阴不阴，说晴不太晴， 而且还有这个雾气弥漫哈。 对， 那么说到这个立冬的讲究呢，还有说地始冻， 哎， 啊，土气寒，土气凝寒，未至于拆。这个东北地区呢，大地风动，那么农作物也是进入到了越冬期。 嗯， 像这个江淮地区呢，是三秋进入尾声。江南呢，现在正在忙着抢这个晚种种晚茬的冬麦， 嗯， 抓紧多栽一些油菜。而华南地区呢，是立冬种麦正当时， 嗯， 也是各地呀、啊，农作物的一个最佳时期。 哎，嗯，因为咱们这个麦子是以这个，据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啊，是应该是北方地区呢种的是春麦，然后南方地区种了冬麦，所以这时候应该开始这个播种了啊。 哎， 再来看看那个立冬补冬啊，补嘴空怎么回事呢？时序进入冬令了，民间呢有入冬日补冬的习俗。南方呢人们就爱吃一些这个鸡鸭鱼肉啊，北方的人呢则吃饺子呀、啊，因为饺子呢也是来源于这交子之时的说法。所以说咱们其实不仅仅是立冬吃饺子， 是 对吧？一到这些交子之时了，更替的时候，都会给自己这个找一理由吃一顿饺子。对吧， 有时候也是受家里老辈人的影响， 嗯， 就老辈人特别爱吃饺子，隔三差五的，比如说哎天气转冷了， 对， 觉得是时候要吃点这个带馅儿的食物了。哎， 是带馅儿的食物。 带馅儿， 我觉得其实这个跟好多这个事情我估计都相关，因为这时候咱只能猜测了。你想啊，以前呢大家这个以农耕为主，干一年活了，好不容易到立冬了，收割完今天没事儿了，对吧？今天完没事儿，那还不吃顿好的补补？正好呢，同时又上刚收上来大白菜，是不是弄点白菜猪肉馅的饺子，吃起来也比较过瘾？而且这个像你说的，老人都爱吃饺子，好吃不是饺子吗？ 嗯， 舒服不是倒着吗？倒着吃饺子最舒服吗？是不是？ 越说越舒服啊！ 哎， 嗯，哎，其实说到冬季呢，其实进补也是很重要啊。 没错。 哎，这个立冬时节呢，养生应该注意的也是一个藏字， 嗯， 重在收藏和保暖。在饮食上呢，您要注意的是温补，多吃温性的食物，少吃一些辛辣的或者是偏酸类的食物， 哎， 也是预防疾病。 嗯， 同时呢，建议您早睡晚起，勤晒太阳。 嗯， 我也喜欢早睡晚起这个生活节奏，但是不能实现呢。 不，这个是说的就是咱们今天的话题嘛？ 是。 就冬天的早上起，您是怎么起来的嘛？什么状态嘛？ 哎， 再来看看冬天，其实您应该动一动啊，少弄一场病。在立冬的时候呢，这个坚持体育锻炼不仅能使人的这个大脑保持兴奋状态，增强中枢神经系统的这个体温调节功能，还能提高人的抗寒能力。健身操啊，太极拳或者跳舞啊，打球等等运动都是不错的选择，对吧？ 所以说这个冬天这么冷的这么寒冷的早晨能够起来去锻炼的人， 嗯， 这真是让人很佩服啊。 哎，你还真别说， 嗯， 昨天看你朋友就是，哎，早上起，我刚起床有一个小时的时候，人家已经开始锻炼了，你就心里觉得，哎呦，人家真棒！ 不会是在朋友圈里摆拍吗？ 也有可能吧， 恶意揣测。 我说怎么这个胸前拿着一新手机呢？原来照的是那新手机。 哎，你关注点关注错了， 理解错了，理解错了。嗯，没有，人家真是锻炼的，咱这起不来，还得给人家找理由是吧？ 是是是。 哎。继续往关注，我们来看看好友爱啊，小区这个保洁阿姨呢，每天是用石子儿啊摆出天气预报。高阿姨呢是重庆某小区的保洁阿姨，她每天呢都会用那石子儿呢在这个水池当中摆出天气预报。她说了，我每天啊第一件事呢就是看天气预报，气温变了马上修改。小区住户说了，说现在天气冷了，这个希望阿姨呢也戴个手套，不要冻到了。 哎。 嗯 嗯，就是非常温暖非常有爱的一个互动哈。 对， 而且呢就是因为大家都很关心阿姨们，怕阿姨们受凉，这个传到网上之后，阿姨们也是给大家回话了。 嗯， 说了说这个大家也不用担心啊，说呢首先是非常感谢所有朋友的夸赞和关心，其次也告诉他们说了，说呢我们也是备着有防水手套还有雨靴，平时呢一二十分钟啊就能摆好，所以也请大家放心吧。 嗯， 哎，还是会坚持去这样做的。 哎，阿姨还是希望坚持自己的这个小举动。 嗯， 虽然说现在可能很多人拿起手机，人家天气预报就已经出来了， 是 对吧？但是阿姨还是希望能把这些信息传递给这个社区或者小区里边的人们。 嗯 啊，继续往下关注，我们来看看那个七名小学生啊发明这个机器狗。 狗拿下国际金奖。哈尔滨的七名小学生呢，也是凭借着一组机器狗的小发明，在第116届法国国际发明展览会上获得了金奖。这组机器狗呢，可以帮助这个屋主啊监控厨房溢水以及饭菜糊锅等情况。有网友就也质疑发明的创意性啊，也有网友呢表示，这个毕竟是小学生作品嘛，不应该以成人的眼光去苛求。 嗯 啊。 只能说后生可畏呀、 啊！对呀、 啊，哎呀、啊，孩子们真的很有创意， 而且很有生活。 对， 对， 对， 我相信一定是看到了某些情况的发生，他们才会有这样灵感， 就关注到厨房的一些事情了。 哎， 嗯，再来说一下，这个是触摸天空2017世界飞行者大会特技飞行表演，也是惊艳亮相。 嗯， 那么最近呢，来自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名运动员在武汉开启了飞行狂欢。 哎。 飞行者大会呢是为期举办4天，除了世界一流的特技飞行表演之外，表演项目还包括有滑翔机编队飞行、动力悬挂滑翔机，还有特技跳伞等等7个大项，感兴趣的朋友真的不妨去看一看。 哎，那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这个一句话形容一下冬天早上起来的起床的这个状态。 是是是， 我相信其实这个时候也有朋友在被窝里的，你信不信？ 当然了， 对吧？所以说，哎，也欢迎您那在被窝里给我们发出来，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啊？ 可能正是这个艰难的想要跨千山越万海的那种感觉。 欢迎大家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送给这样的朋友一首歌吧，来自牛奶咖啡的《穿越珊瑚海》。 站在世界的 好，刚刚呢是来自牛奶咖啡的一首《穿越珊瑚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吴语来了》，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一句话形容一下冬天早上起床的状态吧。 哎 哎，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一鼓作气的。 嗯， 冬天起床真的是需要一鼓作气。 对， 再而衰，三而竭。 对，然后就 起 不来 了 啊，然后就继续睡了哈。欢迎大家也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 嗯， 那同时其实我觉得这说到冬天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候起床啊大家都有想法。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时候，就小时候这个住平房的时候，就起床之后说家里边老人就把你这个裤子呀、衣服啊先搁暖气上腾上 腾一腾， 腾上之后呢，然后那个等你起来之后再拿，哎呦穿上那个温暖啊，起床就没有那么难了。 哎， 现在你一先起来像上暖气那就是一费劲的事儿，对吧？ 是是 是 除非你家挨着暖气睡。 嗯， 哎，这个就没问题了。这冬天起床的时候， 哎，反正很快我们就把暖气盼来了，是不是？ 哎，对对对，马上， 嗯， 暖气就来了嘛， 有盼头了 啊。 嗯，来看看这位朋友叫大学学霸，他说了， 哎， 别逗我了啊，冬天哪来的早晨？ 对，基本上都等太阳出来之后， 嗯， 啊才出来，啊， 还是年轻。 对， 嗯， 还有这个陈小宽他说了，您本次起床时间击败了全国99.99%的用户。 好容易起来之后，脑子里边自动弹出这样一个对话框， 就是估计是觉得自己是世界上起得最早的人。 嗯，嗯， 但是您还真别这么说，当您真的说这个清晨特别早起来的时候，你发现其实老底下的人早有人了。 嗯， 遛弯的是吧？ 是 遛狗的，买上早市买菜的，是早就出来了。 哎，你要这么说，我还真是今天有体会 啊， 因为正好今天也是，夜里边突然醒了，醒了之后就。一夜无眠， 特担心我们的节目。 对，总怕早晨是不是有什么比如今天提前不是提醒说要下雾吗？ 啊， 所以怕早晨路上会有什么情况呀。 嘿，住得也远啊，30多公里呢。 想的又多，睡不着觉了。 嗯 啊，后来大概是也就是天刚蒙蒙亮吧。 嗯， 也就是凌晨的时候。 嗯， 然后听到那个楼道里边门禁响的声音。 啊， 应该是楼道里边已经有人起床。 哎， 就是早出的， 你看看。 嗯， 你要晚归的呢？ 晚归的应该不太会注意啊。 对， 就早晨的时候格外的感觉到真是辛苦啊。 哎， 嗯， 所以说你看有些人是早起为了工作，有些早起为了身体， 是 有些为了自己小猫小狗呢，是吧？都挺不容易。是吧？这冬天再来看看那个小明明明明，他说了，躺在床上啊，脑子里就想着自己啊，哎呀已经穿上衣服啦，洗完脸刷牙啦。别告诉我，就是不是我一个人啊！ 当时应该是在一种就是还是在浅睡的状态。 哎，对， 嗯， 对，有时候你看什么时候容易这个起晚了， 嗯， 就在这时候，就自己给自己下意识了。哎呦，我这个穿好衣服了，这，哎，你感觉慢慢这个梦当中啊，你就已经上班去了， 嗯， 是吧？或者是该上学的上学去了，该起床的已经起床了，但其实等您惊醒的时候，发现已经迟到了。 往往 这 时候都会惊醒。 对，我告诉您了，哎，您不是一个人 啊！ 对，我们都是这样。 对。 来看这个叫阿双的朋友说了， 哎， 先睁开一只眼睛， 嗯， 测试一下外边的温度， 好， 用一只眼睛来睁来感受。 哎，不应该把这个小脚趾头伸出去吗？啊， 那也不行，太冷。 对，还有这个周正阳说了， 嗯， 哎呀，要是昨天早点睡就好了。 啊， 这我觉得还真跟早睡晚睡没太大关系。 但是你早晨不想起床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昨天晚上还是睡得太晚， 就不困的时候啊， 嗯， 我跟你说，就是不是不困，都不想起来，不想出来，等到你天暖和点再出来吧。 对对对对 啊， 嗯，确实是这样的感觉。 嗯， 来看这位叫小豪的朋友说了， 哎， 再给我2分钟，让我把我的记忆全部冻结成冰。 嗯，再给我2分钟， 这得是多冷啊。 嗯，对，看看其他的朋友哈。 嗯 嗯， 来看看这位朋友说了，他说呢。在北方起床是靠暖气， 啊， 在南方起床靠的是一身正气， 嗯，对， 就是一种正能量促使自己起来了。 对，还有像这位朋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说我不是露露啊，他说冬天的时候冷冷的早晨，我每天呢都会奖励自己一个士力架吃，哎呦，特别来劲啊。 哦， 这怎么来劲法？我 用一种方式来激励自己起床吧。 我估计是那种，就它因为热量特别高嘛，吃完之后暖和一点 啊。 但是每天吃大早上起吃热量这么高的行吗？ 但是至少他周身都温暖了。 哎， 我觉得尤其对于女生来说，就是，特别怕冷嘛，所以就是如果觉得周身暖和了，那干什么都有力 量。嗯，哎，还真是，你还说的， 哎呦 呵，还真是这个， 啊，拿着暖手宝哈。 对，拿着暖手宝 啊， 啊，没注意。哎，再来看看那个其他朋友啊，卢大侠说了， 嗯， 说，这个那个说 北方早上起来都是被热醒的，啊，说早北有人说早北方早上起来都被热醒的，是什么意思？ 嗯，他这说的应该是不是就是 来暖气之后 东北的那种火炕、 啊？哎，对对，也有可能， 啊、 对，有可能 是 啊，有人说北方早啊，对，有可能。 还有这位叫吴三醒说了，他说呢，我真是用生命在起床啊， 嗯， 抖得像筛子一样，只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快天就亮了。 冬天其实天亮的挺晚的， 嗯， 对， 但他还是觉得睡的时间不够。 其实六点的时候，你发现天还稍微的，就是有点擦黑呢。 嗯， 五点多不到六点的时候，啊、哦，我也就这么一说，我也没怎么着起过呀。按照这个经验来说是这样的嘛，啊，卢慧他说了，说这个宿舍里只要还有一个没起床的，就是我睡下去的真理，啊， 哦、 就是在宿舍的时候。对，而且我记得当时啊，就是在宿舍睡的时候，这个我们当时睡的平房啊，这条件比较艰苦，晚上真的冻脸，就得把被子啊得盖匀实了，把脑袋都得钻进去。就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么睡觉对这个身体特别不好，对吧？但是呢，暖和，后来就养成习惯，好长时间才改回来，就必须得把脑袋都蒙上，要不然早上起脸都是木的感觉，不会没有表情了，真的特别冷。 哎，我好像在听一个70后在讲他们上学时候 的 故事。 真 的， 你看、那时候我们早上起不是起得早吗？就早上起来之后，哎呦，我发现我还真观察过，大家基本上都是这样啊，而且不像你们那时候都有什么独立卫生间了，我们就那一排平房，就中间一个就得从我们是在这个整个这一排的开头啊，这个一进去之后得到中间才有洗手间，就得哎呦，我到冬天晚上的时候到洗手间，别提多费劲了、 所以现在你是不是明白学校的良苦用心了？ 不太明白， 就像你们冬练三九啊， 对对， 好好锻炼一下， 哎， 意志品质啊， 练的是我们的什么呢？你告诉我啊，练的是什么？ 早晨起来那要练起早功来是吧？ 是啊， 啊， 这不是更容易在被窝里躺着了吗？更不起床了吗？啊。 哎呀，真是也是有一些这个冬天起不来床的经历啊。 哎，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这冬天的时候哈，起床是什么样的状态？欢迎大家一句话形容给我们，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九八六。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昨日的一场雨后，风变大了，空气凉了，我感到北京的秋天就要走了。街上看不到穿夏装的姑娘，他们都换了厚的衣裳，再也没有人光着膀子在街上走荡。 却见阳光不见了，公园里孩子的笑声少了，蚂蚁开始冬眠，蚊虫不再叮咬，路边的落叶曾是绿色，如今枯的可以做柴火，站在树下有一种心情是凄凉的。这个季节不适宜出行，但却符合我的心情，背上吉他放下沉重，我可以走了。像你相思似的南方，阳光正高照着大地，算逃避。北京的冬天太冷，我没有足够的衣裳过冬。北京的冬天太冷，我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北京的冬天太冷，我如何温暖你我的爱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吴玉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俊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今天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冬天早上起来起床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刚刚那首歌唱的多好啊。 对， 冬 天北京太冷了 啊，就 不 宜出行， 我不起床了啊。哦，不是起床，是不宜出行，是吧？ 哎，一个意思啊。 对，反正就是说说这个冬天您早上起来起床那一瞬间那状态， 是 哎呀有多不想起啊，有什么妙招没有，这怎么着能快速起床这种方法， 就最好抓拍到那一个瞬间的状态，然后和我们来分享。 抓拍就算了吧， 就感觉像是在抓拍一样、啊、 照片女士发过来，男士就别 发了。不是拍照 啊， 啊 不 是、 啊、不是拍照、啊、 就是心里边的感觉，自己抓拍到了那一刻的那种感觉。 哎，把那感受发给我， 转瞬即逝的感觉。 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的抓拍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YGTP 986。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我们来看看那个认真喵啊，猫先生呢端坐在讲台上听课，老师淡定的继续讲。近日呢，南京大学的一个学院里边的一间教室里边啊，一只小猫咪是跳上讲台当起了学生，台下学生也是纷纷拿出手机拍照啊。老师呢则继续的这个淡定的讲课。同学们说了，小猫就是从这个大门啊光明正大的走进来的，在这个讲台上很乖啊。猫也说了，老师你讲你的啊。 惭愧不惭愧？你看小猫都这么认真，这么尊师重教啊。 嗯，你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吗？ 怎么回事？ 老师给叫来的呀。叫之后抓、看谁到上课带手机的呀。哦，谁拿手机在那拍呢？ 哎呀， 来班长，把这记一下名，把这三个没收都叫我。 哎呀，想不到你这么一说， 你说我要是老师的话，这怎么办呢？ 啊，幸好你不是老师啊。嗯，但是我觉得就是分散注意力去给猫咪拍照的学生是应该反省一下的， 是不是啊？上课 还是应该认真听老师讲课呀， 对 啊，对不对？ 对，这个出现什么样的事情都阻挡不了我们听课的心情， 嗯， 都该一心一意的。 抓拍。说完了认真喵，我们再来说说这董事汪。 哎， 董事汪啊，这个找主任，自己走丢了，竟然跑到了警局寻求帮助。最近呢，湖南的一只狗狗走进了派出所，还是在民警办公室的门口四处溜达。 嗯， 警察叔叔起初还以为是办事人可能是带着狗来的，可能把狗给落下了。结果呢，一直没有人来认领。警察叔叔也是给这个汪呢做了检查，发现他也没有大碍，而且还给他喂了狗粮，希望呢这个汪的主人看到消息之后及时的把汪领回家。 嗯，这太懂事了，这只狗，对吧？ 平时家里边一定是教育的比较好。 嗯，对，记得给警察叔叔打电话， 有困难的时候找警察。 嗯，再来看看中国的一高人啊，这高人可厉害了，我相信他做他的家人肯定特别幸福。 嗯， 因为平时我们吃核桃的时候啊，那天还聊呢，这个没有一顺手的夹子就拿门挤，把门挤坏了都。对吧？ 拿椅子腿压呀。 拿椅子腿压，你看在吃上圆圆，你看嘿，哎呀。 我比较有发言权啊。 对，要说还是你懂得多。拿椅子腿压的是吧？还有这个拿手生两个手 生掰的， 往一块捏的。这个各种各样都有，但是你看看人家啊，高人，中国一高人，55秒钟徒手砸碎了302颗核桃，打破了世界吉尼斯这个记录。随着321开始啊，这个倒计时的这个是一声令下呢，他也是快速的向那个台面上那核桃砸去。只见啊，铁掌挥舞当中碎屑这个纷飞啊，仅仅用55秒这个87的时间呢，他就破碎了302颗核桃，相比之前的这个记录呢，也是212颗的这个世界纪录啊，提升了近1/2。 就是1分钟以内的时间砸了300多颗核桃， 对呀， 真厉害、啊！ 你想想，要咱要给咱包咱们吃不了这么多都1分钟啊！ 这真的得是一个就是有功夫的人。 对， 说句实话，我对吉尼斯世界纪录有一些就是所谓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真的是心里边不太以为然。 世界最大的铅笔，最大的汉堡 啊，对， 啊这个、 确实不太以为然。 对， 但是看到人家这真功夫啊，确实佩服。 哎， 再来说一下吧，这是南方人真的不懂系列啊。哎，又是有一种这个地域的区别。那这个北京的冬储大白菜开卖了，市民排队囤货，3口人呢一般买100斤差不多。 哎， 这冬储大白菜也是咱们过去北方人过冬的一个特色。每年到了11月的时候呢，在北京东城区的这个一个粮行一般卖冬储大白菜，堆起来有1人多高，市民呢一般会买100到500斤。这个粮店呢去年也是卖了34万斤。网友也说了，说这是真的属于很多北方人的专属记忆，只有北方人才懂什么叫囤大白菜。 对，确实是这样。 我们小时候应该都有过类似的记忆。 对，因为那时候买菜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现在您甭说这个超市了，楼下那个小菜店，您一年四季想吃什么菜啊，80%都跟那儿能找得到。 而且一般您想买什么菜，人家有人给您送上门了。 啊，还能送上门了？ 有啊！ 当年可不是这样， 是 当年那时候那个白菜，第一个是囤的时候便宜啊，这个真是拿那大板车往家拉， 对， 这一路一路往家拉， 啊，拉完之后，然后在家里边这个还得就是最讲究，还得搁在这个叫什么台帮上，还是叫什么？ 是楼道里吧？我是在那个楼道转角。 你们这个富人家都住楼房吗？我们那住那小院里边的时候，就得搁那个叫什么帮，我现在记不住了，就那台阶那个上边， 哦， 摆上边啊，不能让太冷，也不能太热， 别把菜冻了， 哎，别把菜冻了，而且也不能那个晒了啊，上边还得裹着什么东西，哎，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但是我记得就是对于我们孩子的记忆呢，就是上人家这个菜地里面，不是这个白菜这个垛上玩去， 哦， 哎，坐在那上边啊，这个追跑打闹在那玩，这是一种。还有那种啊，偷上白菜心吃的，就是把那个剥开了，把心掏出来之后，这又脆又甜，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干净什么的，一剥开反正里边也不脏，剥开吃，然后让人一发现，感觉这外边看着这都差不多跟那摆着呢，里边那心没了， 就扑面而来的回忆感， 啊，对，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你拿什么那小棍儿啊，这扎着玩啊，因为这就没少挨揍 啊，嗯，我看你也是小时候没少淘气， 对， 嗯， 这冬储大白菜的记忆哈， 很难忘啊， 对，正好也是今天开始就可以开始储存大白菜了， 是， 再来看看一个特别有爱的爸爸哈。视频记录女儿18年的成长。荷兰的影像制作者兼艺术家，自这个女儿出生以来呢，每周都会给她拍一段视频。今年女儿18岁了，父亲呢也是将女儿的成长呢浓缩到这几分钟之内，看完之后满满的感动。这应该是最好的生日礼物了吧？嗯， 哎呀，很有意义的事儿哈。 对，所以我说，就有时候你会觉得，作为一个摄影师啊，他 很幸福， 他幸福。他的女朋友以及他的孩子家人们也更幸福，他能随时哎咔抓拍一下这个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瞬间， 哎， 啊，特别好。 所以对有一项这样的爱好真是不错啊， 对， 造福周边人。 嗯， 再来说，这是首次拍到了4只雪豹同框，这也是很难得的事情。 嗯， 那么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首次抓拍到了雪豹一家四口的同框啊，那么3只小雪豹是跟着母，就是豹妈妈，跟在妈妈身后满地打滚，萌到犯规啊。这个作为独居动物，雪豹妈妈一般是独自带娃，那么除了要在冰天雪地里边找食物，还要防范着公豹的攻击，所以呢他们必须要非常坚强，才能够挨过这个寒冬，所以也是要好好的爱护这些生灵。 嗯，我们继续往关注来看看那个百对新人啊，这热气球婚礼，今天我要嫁给你了。蓝天白云，热气球，一望无际的草坪，跳出地表了，在这个离太阳更近的空中，听你说我只爱你。这个事儿呢，发生在这个昨天11月6号的时候啊，2017年的世界飞行者大会上，举办了100对新人的热气球空中婚礼，同时也创造了新的全国纪录，并将有望创世界最大的热气球空中婚礼纪录。哎呀，这一瞬间我相信特别幸福，特别浪漫 啊，又是创意婚礼啊， 对， 浪漫都已经这个臭就是离开地表了嘛， 没错， 嗯， 啊， 我们说到这个，真的追求爱情是不分年纪的。 嗯， 这57岁的阿姨呢，人家也是带着后援团相亲， 哎， 表示了说我自己啊有钱有房， 是啊， 而且呢我这个娇弱起来也像林妹妹一样啊， 哦， 哎呀， 嗯， 这最近呢是在这个万人相亲会在上海这个某个生态园开幕了。 嗯， 一位57岁的阿姨带着后援团也是来相亲了，表示说我自己有文化有素质， 嗯， 有钱有房又美丽，这活脱脱的一个林妹妹。 嗯， 她说了，说儿子也很支持她，说了希望她能够明天就嫁出去。 嗯，这阿姨确实有点着急了， 就很幸福 啊，对，挺幸福，啊， 而且阿姨我看了那个视频，阿姨的后援团全是她的闺蜜们，哎呀，就是年纪大了，然后还有一群这样的，就是小伙伴，天津的小伙伴真是很幸福。 对，但是我听阿姨说这话哈， 嗯， 我不知道是人家是这个是咱们断章取义了，还是当时就这么说的 啊。 我总觉得这其实您那个50多岁了，对吧？其实那时候应该能感受到婚姻的这个真正的这个保鲜剂是什么。其实跟这有车有房啊、美丽什么的，其实关系并不是那么大，应该俩人合适才行。不是您这都50多岁，还我明天就能嫁出去，还希望闪婚呢？ 就 所以人家保持一个特别好的心态啊， 我觉得就是，要不怎么说爱情面前不分年纪呢？ 嗯， 就是多大年纪的女人在爱情面前都像个小孩一样天真。 对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冬天的时候哈，这个起床那一瞬间是什么样的啊？也欢迎大家抓紧时间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起来听歌，来自便利商店的 Silent Day。 sailing day, sailing day。我能看到你的眼含着泪，安静的、沉默的，像一泊湖水。你是我的宝贝。Sailing day, sailing day， 暂时忘掉他们吧，别后悔。我一个人留在这空白的世界。Sailing day, day by day。 是来自便利商店的一首 Silent Day。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吴云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一句话形容一下自己这个早上起床的状态。 你看那个配图，有一个朋友发来那个配图， 啊、 笑死我了。 对啊， 就像的花猫说了，说这个寒假每天早上起啊，就是上午八点啊，我妈只是叫我，哎，起床了，起床了， 嗯， 起床，等等，我再睡会儿吧，啊，然后就听到马上我妈就咚咚咚咚咚上楼的这个声音，第一步打开我的房间，第二步掀开我的被子，啊，我还不动，然后把手绕到我脖子后边，把我给抱起来，然后就打我屁股，啊，妈，你是，我是你亲闺女吗？啊， 哎，可是长大之后。会不会觉得就是自己那个时候还挺幸福的，可能每天就等着妈妈来这几下呢、 哎、你怎么说知道这说的不是现在呢、 反正就是为人父母之后我的感觉就是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啊、就很怕父母早晨就叫你起床、就实在起不来， 嗯， 但现在想一想，父母为了我们早晨就是顺利上学，他们要起得更早啊。 对呀、还得给你做早饭呢，提前最少得半小时起来嘛，对吧？啊， 实际他们的辛苦由谁理解？ 但我又不太喜欢这么炫，跟我们炫耀的这样的听众。 嗯， 怎么叫你们家还得上楼，噔噔噔噔噔上楼？哎呦，跟谁说什么呢？这是我怎么听不懂你们家别墅啊？ 哎呀， 这哎呀，真是，互动个话题哪那么多心眼儿呢？哼。 你真让我无话可说呀！人家、对， 人家其实什么都没说、啊。 对对对，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就说者无心， 听 者 有 意啊。 对， 那颗嫉妒之心呢，又膨胀了。 关键是啊，你可能没经历过。 嗯， 小时候我们家也是这样 啊， 就是噔噔噔噔噔噔上楼。 哎，那你这也是住别墅的呀？ 我住天台上，没有没有，就是啊，你没有这经理，没有这经理啊。西西里去渭北，他说了，说这个肉体起来了，但心灵还在床上， 就被好像还是床把你捆绑了一样。 对他不让你走吗？ 对对对啊。来看这位叫谢浩聪说了，这个晚起啊，其实毁的只是一个早晨， 哎， 但是呢，如果早起的话，真的毁的是一天的状态。 但也不是，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早上起来看您干嘛，哎，要是做一件，比如说啊，早上起来跑跑步，哎，这一天都有精神，中午就再补个觉，这一天更舒服了，对吧？这早上起您非得说为了早起而早起，早起之后啊，这感觉，哎呀，这一天肯定是不舒服的， 对 啊。还有像这疯子也说了，想起上学的时候了，早上起啊六点跑步啊，我们一共是六个女孩子，就因为想着室友呢都没起，就再睡会儿，然后整个宿舍都没起，班主任就直接这到我们这个宿舍了啊，这个让我们这个穿上衣服，在罚站到食堂门口当典型。 这看来还是毕业多年之后对老师当年的这个对你们做的这个处罚 印象比较深刻。 对 对， 来看这位叫易潇的朋友说了，一个小时像五秒钟那么短暂， 哎， 就是我也不喜欢就早晨的时候不断的看闹钟看时间， 我就喜欢啊。 为什么？ 我早上起来基本上 反正也睡不着， 六七个这闹钟叫我啊，就是六七个点儿啊，非好有用。你看他说了，说闹钟呢是这个睡眠模式，总是反复按好几次才起来啊，而且能猛的一下就起来那种。这我相信有好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就特困的时候啊，就是行了，我再睡五分钟吧，一下就马上秒睡那种。然后在醒的时候一定是惊醒，哎呦完了，迟到了。 对， 但其实也不一定。 哎、 啊， 但是就是，一定自己要被吓一跳。因为心里也知道，可能这眯的这一小觉时间不短。 哎，啊，快快散开吧！他说了，看一下表，然后再接着玩手机。 然后看到这位叫四号床，他说了， 啊， 脑海当中会出现两个小人儿，然后再进行一番较量。 对， 一个说别起了，这么冷的天儿， 就太冷了。 还有一个说赶紧起吧，麻利儿的。 对，这个你的对手都在看书了，学习了。 哎， 啊，好吧，我今天跟大家聊的说是这个冬天早上起床的一个状态哈。我相信这时候这个没起的您差不多了吧？ 云开雾散了都。 起来吃个早点吧，是不是？快起来吧。啊，这哄您半天了，再不哄您，我们把手伸进被窝了。 啊，合着今天我们这叫早的一个节目。 对对，说的是这个冬天的早上嘛，正好今天是立冬哈。 是， 也希望给大家提个醒，今天晚上按照咱这个自己家乡的习俗，该吃饺子吃饺子，该吃山珍海味吃山珍海味， 也别撒开了吃啊。 对，该吃这个什么这个涮火锅的吃涮火锅，是吧？按照这个自己的地方习俗，可以开始啊，来一顿这个美食了。 就好好给自己补补身体，然后迎接这样一个新的冬天的到来。 哎，好吧，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 又是一个想你的夜里，我淹没在思念海里，没有你空气变得也犹豫不清晰，烦恼时总想有人安慰，快乐时也想与你一起体会，没有你陪我看的午夜剧，在滑稽的情节也不能缓解我的愁绪，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才会让你反反复复的离去，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快告诉我，别让相爱变折磨，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开始变得有些怀疑，这样的分离还能承受几回，没有你陪我看的午夜剧，再滑稽的情节也不能缓解我的愁绪，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北京时间九点整。